成长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春风里，听见经典诵读会，7月21日，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，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桐梓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瓶啤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，桌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他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87.6，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，0106-8685858，6868-5858。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里边朝字，跟我来来了，这是四位。给这续人啊，这是囊定，这是天管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期待。 烟花啥呀？我在这儿呢。哎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我、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样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 了。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，我是季彤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潘豹假意拜周老剑客为师学习武艺，但暗地里却打算伺机复仇，但是在周老剑客的防范之下一直没有机会，于是他主动向苗吉庆请求去喂驴。这潘豹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他对这个驴又有着什么样的打算呢？咱们呀，接着往下听。 他讨一差事喂驴，他机灵。我跟这一家子人呢不好沟通，我跟这牲口沟通。这驴啊有驴脾气啊，这驴一开始也不理他。为什么？苗吉庆喂惯了。遛驴也是苗吉庆遛去，不认他，他一到跟前啊，不是咬就是踹，他还打不过这驴。咱前文书说了，这老爷子跟苗吉庆没事给这驴喂招。这驴啊，按说呀，不在武术之列，什么在形意里头啊？什么猴啊、虎啊、豹啊、猫啊、狗啊、蛇呀、啊，这都在形意里头。您就拿这个猫狗来说，猫窜狗闪，哎，三躲六闪之能。你要打算往这边躲，先往上往这儿晃，狗就这样，你打打不着，猫也是，你要追着揍它你揍不着，哎，六级了。实际它先往这边躲，它先晃你，它先往这边来，你这个啊棍儿下来了，它跑这边来了，照你腿肚子吭就一口，这个厉害也快。那么人呢，观察这动物在这当中要悟出武术来，这驴不在武术之列，那么多拳没听说练驴拳的，我还没听说。哎，唯独这匹驴也搭了零点，老爷子跟苗吉庆给他喂招，一般人你还打不过这驴，先开始不行，架不住他下心，他跟这驴也交流感情，他比苗吉庆还上心，哎，每天这草啊，哎，喂驴子这麸子呀，他都给切得倍儿细，拌得倍儿香，然后呢，天天给换水，那驴槽子里头啊，不是咚咚咚，哎，挑两桶水一倒就完了，不是，每天都给擦，都给换净水， 没事呢，带着这驴出去溜去。这驴有个爱好，这驴好洗澡。说驴洗澡找一河沟不是，你要听马洗澡啊，下水。驴啊找沙地，驴洗澡是找沙子地，它不是下水洗。他还真卖卖力气，翻出这么一块干净沙地来，把这沙地里啊那沙子，哎，都过过。里边有那个小石子儿啊，啊，有那乱七八糟的东西啊，过过筛子全给过出去，把这片沙子翻一遍，挺喧腾，挺干净。每天吃饱了喝足了。等这驴睡觉，睡醒了，跟伺候太爷似的，请这驴，跟这驴说着话聊聊天，带着这驴奔沙坑。到沙坑这儿，驴到沙坑里边往这一躺一打滚，哼，解刺激，驴痛快。洗完澡出来了，他预备大刷子，给这驴呀、啊，把这个毛上边这个沙子全都掸下去，这驴干净。枪着茬两遍，顺茬三遍。哎，枪茬干嘛？枪茬那里边的脏东西全能踢了去，还解刺硬。顺着茬再来三遍，这驴让它拾的油光水滑。那苗吉庆啊，脾气不好，这驴脾气也不好，有时候跟苗吉庆老别扭。苗吉庆又手法又重，打这驴也不用家伙，用手打。给这驴一下打得生疼，驴呢要真动手呢，那当然打不过苗吉庆啊。他不打，他哄这驴，他也知道打不过这驴。他天天跟这驴聊聊天，跟他商量。哎，原先苗吉庆喂这驴啊，一天喂一回，爱吃不吃，吃不够啊，叫唤叫唤也不给了。哎，驴叫唤好听。哎。启功先生说呀，平赏去入驴有四声，这启功研究的。那么启功在什么情况下说的这话呢？启功在大学里讲课，说有人问我四声是什么时候有的，要考证这个，说我不知道，说反正我听驴啊就有四声啊，平上去入全有了。哎，他研究这个。那么他说，你要想考证什么时候有的平上去入四声，你就先考证什么时候有的驴，你把这考证明白了，咱们再考证这问题。他这人说话比较幽默啊，我其实也可以这么理解，这个齐老这个讲话比较葛，他举的例子也比较葛。那么这驴呢一叫唤，苗吉庆一烦还需给两巴掌，一天就一对儿。潘豹伺候这驴可不是，潘豹伺候这驴啊，只一叫就喂，四对也是他，五对也是他，有时候夜里头还来一顿夜料，马不得夜料不肥，驴也是。打他一时的这驴和这驴得意了，这驴还真跟他有点感情了。苗吉庆一瞧啊，还行，你还别说，干这挺好，你干吧。这么着又混半年多。他自从拜师来到周家呀，一年多了。这天呢，老头子周询带着苗吉庆跟杜奎出门办事。回来之后啊，一找潘豹没了，问家下人等，都说没瞧见。苗吉庆说他没准在后边遛驴呢，到后边一瞧啊，驴棚空着，驴没了。再一瞧呢，后院门开着，苗吉庆可就追下去了。苗吉庆知道他没事带着驴出去啊，遛驴，上那沙坑洗澡去。到沙坑一找没有，又往下追了十来里地，踪迹不见。苗吉庆一看坏了，赶紧跑回来了，说师傅，大概是潘豹这小子把驴给拐走了。老头子说：“这孩子这心眼儿是什么主意呢？他干嘛拐我驴啊？” 不错，我这驴千里独绝追，在驴里边是匹宝坐骑，日行一千，夜走八百，寻常的千里马都追不上他。而且我给他喂招，这驴身上多少通点武学，敢称是奇种。但是落到他手里头，就算下汤锅他也卖不了多少钱。他偷我这驴干嘛呢？也未必。这么着，咱等等吧，看天黑这驴他牵不牵回来。暗含着派人可就上潘豹他们家找他去了。到潘豹他们家，他们家大财主一问，他说少爷不在你们家小吗？一年多没回来了，我们说给送身衣裳你们都不让啊，我们少爷在你们家吃糠咽菜呀、啊、每天你们啊不管饱，让我们少爷干那个粗活累活喂牲口，我们说给送点香烟的饭你们都不让送啊，一说送饭就瞪眼啊，想吃好的回家吃去，别跟我们这儿学了。就这话，怎么现在给我们少爷弄丢了找我们要嘞？家里没有。等到天黑，潘豹跟这驴都没回来，老头子一琢磨不对。第二天老头子天亮也不等潘豹了，自己奔松阳县了，干嘛？报案丢驴了。老头子说，我倒不心疼这驴，我怕他欺负这驴惹祸。松阳县的班头吓坏了，松阳县的班头有几位啊，武艺还都不错，知道松阳县有这么一剑客，十二里地周继吉有个老剑客周群，周老剑客报案，那他又破不了，我们破不了啊。老爷您丢什么了？我丢匹牲口。几位头一听，这个丢个牲口，这么大剑客还至于报案吗？这牲口丢我跟别的不一样，因为牲口是活物。您要说您家里的丢了福财了，哎，值钱的古玩字画、坛坛罐罐、金子银子、珍珠首饰、细软，这个甭问，有人偷了。这牲口不然，这牲口四条腿它会走，尤其大牲口，您丢匹驴，您这驴丢了就不许它是溜了刚自己跑了吗？老将军您，哎，您就啊，告诉太爷我报案，你们要不给我添这尸单，我自己肋骨我鸣冤，您别好，这动不得。老爷子您在班房，大伙伺候着喝水，我们找师爷给您回一声。跟师爷一说呀、啊，师爷是文的不知道，什么了剑客我不晓得啊，你就说他丢什么了，他丢一驴，丢一驴撒出人去找啊，丢驴县衙门告状，县衙门大茫茫的，太爷啊，师爷先生各班的班头衙役人等都出去给他找驴，像话吗？别的公务还干不干了？这您得管啊，我为什么要管？这个老爷子是剑客，我不晓得什么叫剑客啊，不是，他是武术家呀。跟您这么说吧，您要管了他这事儿，以后咱们县里有什么事儿，人家还管呢。哦，县里有什么事需要他管呀？哎，县里头真正要出了江洋大盗，要有那作奸犯科的人，我们哥几个办不来了，有大案了，就得找他办。吴岩，你混蛋啊！他家里丢驴他都找不着，有大案你们办不了，他一个老头子他能办来？跟您说您说不清楚，您受累跟啊太爷回一声，我们见太爷直接说吧。哦，混账，一帮混账。先生不懂，松阳县呢，虽然说县令也不懂江湖，但县令听几位班头这么一说呢，知道是一位奇人，这个老爷子是当地的武术家，既是众位班头这么推崇，给请进来吧。没下传票，没添尸单，就说您丢一驴，我了解了解您这怎么回事。这么大老将也不能为丢一驴真报案。老爷子可就见太爷了，说草民周群的见太爷，老人家您甭行礼了，您坐这吧。您家里丢这驴怎么回事呢？回太爷，这是我家里一个徒弟偷的。 哦，您知道是谁偷的，您还报案？哎，必须要报案。皆因为一年多以前啊，如此这般这般如此，有这么一档子事情。我另外一徒弟也是我外甥，叫杜奎，城隍庙把他打了。这小子怀恨在心，他怀揣利刃，拿着刀上我们家来的。那老爷子怎么知道他有刀啊？当时不知道，后来让苗吉静跟杜奎暗含着上他屋里边一搜，就把刀搜出来了。这小子没安着好心，他是打算刺杀于我。可是呢，第一，我的武艺比他好；第二呢，我时刻防范，都无从下手。这么着，他用个怀柔的手段，他呀替我养牲口，拐走我这一批驴。我这个驴呢倒不再紧要，不值几个钱，有些个特出。松阳县一听，老人家有什么特出啊？我这驴长相特出，哎，我这个驴啊，肚子底那毛都打卷，俯下生鳞，日行一千，夜走八百，有个名字叫千里独绝锥。怎么叫独绝锥呢？它头上有角，俯下生鳞，是个龙种，它长了一个独角。哦，那这驴可够怪的。您这驴是匹宝驴啊？宝驴谈不上，大半松阳县的人不认识我的都认识这驴，总是知道啊，千里独绝锥是我的坐骑。我不怕别的，我怕这个人呢，他拐走了我这批牲口啊，他去作案去，走到哪儿，他做完案留我的名字，人家一瞧这个驴，人可就认为是我的了。故而呢，我先报案，我报失，报失呢，县里边挂个号，县里边哪儿出了案子了，我周巡南逃齐泽，我受这份嫌疑。那时间哪里发现了驴，哪里就是潘豹做的案。我呢协助衙门捉潘豹破这案，好洗清我的冤屈，我把我这嫌疑得给摘了开，这才叫老江湖。料事于先，驴一丢先上衙门报案，跟县太爷说好了，我估计这小子要办坏事。太爷一听，这个潘豹他是个富家子弟，就说心术不正也未必如此吧，更何况我听说他家里边在京中当官眷，不敢任意胡为吧，总是小心的为上。这个驴嘛，我倒不是要求太爷您啊撒出人替我找去，多的哪一报案，如果有这批驴了，您再找我来，跟我有关，到时候我跟您一块儿拿这潘豹，好吧。这话我听明白了，老爷子您回家等信儿吧。老爷子回到家来，饭碗还没端起来呢，县里班头来了。周老爷子您衙门吧。怎么，我刚回来，您这驴找着了，有报案的了。哦，哪儿啊？离这儿啊70多里地，快80里地了，有个雷家寨。哦，雷家寨我知道，离县城够有80里地。哎，对喽，两条人命啊。老头子一听啊，直吓得手脚冰凉。好潘豹，你特意的狠毒啊，昨天偷到我的千里独绝锥，银叶之间两条人命，这亏了是我见机得早，今晨我进松阳县到县太爷面前，我先把这事儿说了，要不然就凭这两条命案，我这后半辈子官司我打了去吧，说不清楚啊。好吧，老头子真着急呀，把饭碗一撂，跟着班头又奔松阳县了。再到松阳县一瞧啊，这县太爷可不是上午那模样了，两条命案，人命关天呀，这可是大事儿。县太爷脸色都不好看了，这潘豹啊还真行得出来，他这半年多功夫没白下，他给这驴麻子顺了。一开始这驴不认他，后来让他伺候这驴啊，这驴不认苗吉庆了，他比苗吉庆态度好啊，而且这驴想怎么着怎么着啊，得吃得喝，驴还真听他的。那么这小子呢，一瞧今天老爷子落空，带着 苗吉静跟杜奎都没在家，他身后的把这驴可就给拉出来了。每天拉着这驴啊，他是沙坑洗澡，今儿的没有翻身上驴了，他骑着这驴跑。这要别人这驴不让骑，唯独他驴跟他好啊，驮着他驴这么一撒欢，眨眼之间七八十里地出来了，到雷家寨了。到雷家寨呢，他一瞧有个院子，他把这个驴啊就拴在院子门口了，他还准知着这驴丢不了。再有他不怕别人瞧，他是憋着作案。他一琢磨，我明着害这周巡呐，这辈子我也害不了了，干脆我就骑着这驴啊一路走下去了，反正这驴走得快他们也追不上我，走到哪儿我就作案，偷盗奸淫，我什么坏事全干。干完之后呢，我就要写，我就出巡，走到哪儿我骑这头驴是招摇过市，多少案我给这周巡扣脑袋上。你不岁数大了吗？后半辈子这人命官司你打了去吧。他真行得出来，手持钢刀啊，翻墙而入，进这小院了。聂都遣东来到院里边，你瞧啊，北屋三间小房，蛇的战兔们印破了窗棂纸，他往里这么一瞧啊，一老太太带一姑娘，这姑娘呢正做活，老太太跟这姑娘聊着天，说呀，天要黑了，咱们娘俩做饭吧，啊，做得了饭一会儿咱们好吃饭，你呢也干了半天了，啊，别把眼累坏了，妈妈后半辈还指着你呢。老太太说着话呢，往炕下蹭，就往外间屋走。他一瞧啊，就是一老太太带一姑娘。这小子当时也是色大包天，他这胆大包了天了。皆因为他在家里边没有妻没有妾，他这一年多呀，他一直在周巡家，原先他在家没媳妇儿，他干嘛不娶媳妇儿？他家里这么有钱，他不方便，他就是绵昌素季，哎，瞧有好的就带家里，睡完再给轰走。家里边呢，还真没有女眷，他养着几个娈童。那么现在这一年多不进男女二色，这小子呀，今天一瞧这大姑娘动了色心了。老太太呢顺里屋往外屋走，她一伸手把外屋门拉开了，手持钢刀，老太太出来整跟她站一对脸。老太太一瞧进了一个大汉拿着一口刀，吓坏了。老太太这个反应慢点，没等老太太张嘴喊出来呢，她过去用手一捂老太太嘴，刀往前一递，好可怜，勃发苍苍老妇人当时钢刀之下丧命。紧跟着带血的钢刀啊一挑这里屋这门梁，他进里屋了。 好了各位，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，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